又嚟喎！你大佬，你嗰陣時起個鹽水村，好似冇乜後果。我唔知一間有冇後果，一間再問下。但係今時今日你起一個即係檢疫中心，點解可以揾一間咁即係做啲咁違反衞生公共衞生狀況嘅公司走出嚟咧？咁嚇，即係我哋啱啱先又有新聞啊，話喂大埔原來就因為啲樓宇結構啊起得唔好啊，諸如此類有啲嘢處理得唔好，所以咧又有呢個爆發啦。 嗯， 所以其實隔離營或者檢疫中心呢啲係最需要去喺嗰個衞生同埋嗰個建築規例上係嚴格去控制嘅地方嘛。如果唔係你話，誒、哎、我有一個廁所整壞咗，跟住你有一個病人坐喺嗰度，咁你嘅隔離中心就變咗感染中心喎，全部都感染曬。係，咁你即係製造感染者唔係去防疫喎，變咗嚇。咁究竟可能鹽水村嗰單嘢後來有啲咩下文咧？ 佢個下文就係推咗俾個整個水喉匠啊嘛，就係將個問題哦，係因為佢焊接嘅時候咧就搞到一圓，係跟住咧就將個問題好似 就唔關 事啊嘛。咁但係個問題係咩咧？就係中國建築喺香港咧喺鹽水村之後咧就不停喺啲唔同嘅項目裏面都被揭發佢都有鹽水嘛，即有鹽水意思就係鹽水超標啦， 係即係水裏面嘅含鹽量超標， 係啦，水嘅含鹽量超標，係啦，所以其實真係唔係單一嘅 案例， 你一個水喉匠做曬，係啦，咁就應該唔係咁樣啦，係啦，咁但係最尾就冇再一個完整，即係個報告又出咗嘅，即係可能個獨立調查報告，但係最尾又係啲即係 不了了之， 就是、不了了之啦咁樣，係啦。咁最尾其實只係罰咗，例如承建，即係例如中國建築咧，就可能停幾個月嘅，即係可能接政府嘅工程嘅招標咁樣。 幾個月？ 係啦，然之後咧又放翻入去嗰個確認嗰個建築嗰個 名單嗰度 名單裏邊啦，咁樣係啦。咁呢個就係個結果啦。咁所以咧，例如去到而家。好緊急要起啲醫療設施咁樣喺啲檢疫中心，其實個問題都係咯，即係你 back 要做，即係要做啲 background check 噶嘛，即係你有啲背景審查噶嘛，佢已經劣跡累累啦，係啦，咁你又揾翻佢，同埋啱啱都講到啦，即係例如好多呢啲中資國企咧，你見到年貨一年出事咧，其實一定唔係純粹間公司問題嘛，而係佢成個供應鏈。而係嗰啲供應鏈係監察唔到，因為佢好多時候係用緊內地本身唔同嘅一啲工程或者物料商供應商裏邊嘅一啲材料嘛。咁佢哋嗰度出事，我連即係然之後嗰間公司話冇事，跟住你用咗，最尾又真係出事喎，係啦。咁佢牽涉係一個咁樣問題，係啦。咁令到本身而家香港嘅工程點解近年成日超支，成日都有啲豆腐渣出現。劣跡累累的公司又接到，係啦，咁可能係即係呢個係一個成個問題咧。 我諗係一個已經去到一個結構性問題，因為你正常嘅話就係、是、好啦，嗱，你起嗰啲樓出嚟有鹽水，咁我咪 ban 你咯，我 blacklist 你，以後你唔使再起，拜拜，咁我哋咪少一間公司用鹽水咯。咁但係點知原來唔係嘅，下個三個月半年之後就話啊得，我冇事啊，咁好啦，你又繼續招標參與投標啊，咁你又投到啊，咁然後佢又起啲鹽水出嚟。咁如果你再揾多次，又係同佢講，我講你三個月之後再見啦，咁樣，咁即係冇事啦，係嘛？即係如果你一個制度係對於一啲犯錯嘅公司，對於啲犯錯嘅人係冇處理、冇懲罰，嚇、又繼續工作嘅，咁你真係冇意思嘅。即係呢個所謂嘅制度就係你 encourage 人，其實你唔係同佢講話你做完之後問題，你就係同佢講其實冇事啊，嚇、三個月之後你又再嚟啊，咁佢有啲咩？即係需要學精，有啲咩需要規管咧？冇，其實就係、是、咁、所以呢啲公司就 recurring 咁樣喺我哋香港嘅工程界繼續出現、因為香港政府無論如何係一個最大嘅即係我諗係一個最多工程批出嚟嘅單一單位啦。 香港工程有一半啦。 咁然後你呢啲你香港政府對呢啲人係完全冇任何懲罰嘅嚇。咁、個結果就係你助長佢哋，你鼓勵佢哋原來可以用呢種方式去做。咁另外仲有一個超支問題，我上一節。就冇講到好多啊！即係又介唔介意講埋個超支嘅問題？其實點解成日都出現嘅咧？究竟發生乜事咧？ 其實而家今次我覺得有趣嘅就係佢唔使起嘅之前已經超咗支咯，即 係 個意思係你唔需要1.9亿去起嗰幾百個檢疫中心嗰啲單位噶嘛。所以佢一開始個 budget 已經超過本身係嗰個想像，係啦。所以佢仲要直接批咗噶啦，係啦。咁所以咧。 即係個超支已經係提前咗發生嘅，而家係。咁然之後起完之後咧，好之前就成日都再喺本身原有嘅 budget 再超啦。咁、你見到其實喺一帶一路沿岸嘅國家呢啲相關嘅新聞整理完都有啲啟示嘅，就係你發現咧，其實佢哋嗰啲國家都嗰啲工程都成日都超支嘅，即係、由中國講緊承建，咁可能。有一種做法就是他可能用一開始就氹你話啊，其實好平嘅， 係價低者得， 係啦，咁就落即係做下發現喂唔掂喎，係啦，個工程原來冇咗啲部分咧係唔能夠完成佢冇 function 嘅，係啦 ，function 唔到，即係運作唔到嘅。 哦，咁好笑。 咁應該有啲例子噶嘛？ 係啊，例如新基內亞嗰個工程啦，就係、是。係，好似又係一個新港口嘅工程啊，跟住又係出咗啲錯咁樣，然後要當地政府揞翻好似5000万美金咁樣去買翻條數，咁就係呢、這個即係嗰種誒、當初可能就話平啲咁，但係而家哦做到一半發出事喎，但係即係嗰種洗濕咗個頭嘅嗰種套路咯。 即係我舉個例啦，可能呢個工程可能要原本要唔知10亿咁樣，咁好啦，我就借10亿起啦。咁起完之後發覺啊嗱，原來咧10亿起完之後咧，就仲有一截路咧未駁埋喎咁樣。咁你唔係駁埋佢啊嘛？咁樣咁呢要幾多錢啊？我兩手5000万咯。咁跟住你就嚇咁、啊、我冇錢喎、啊。咁你諗下啦，嗱，一係就問我借，一係咧就我收曬上我講咯。咁即係可以做埋啲咁奇怪嘅嘢嚇。咁你就問翻佢轉頭，咁你一開頭報條數緊。是點報出嚟嘅咧？ 或者可能係啲即係合約嗰啲問題咯，即係譬如、我諗合約都其實理論上應該係有傾到話，譬如如果出事嘅話，咁係邊一方面俾錢噶嘛？咁、我覺得呢、這個即係你自己起問題，咁應該係你自己工人工資埋單，冇理由由當地政府再花錢落去噶嘛？咁但係呢個合約嗰啲問題，即係可能就因為啲資訊流通嘅問題，咁樣就即係你無從稽考咯。呢啲佢啲合約當初嘅內容係點樣？點樣界定呢、這個超支嘅責任咁樣？ 咁至少香港成日都發生啦。譬如我哋最近呢個沙中線就已經係有呢個問題啦嚇、即係沙中線最近都爆好多嘢出嚟，就話喂你原來好多工程咧都係有即係唔合格嘅地方，呢個質素有問題嘅地方啊。咁跟住俾人爆咗出嚟之後，就喺驗一驗，發覺佢真係爭好多，咁點算咁？咁跟住。就好明顯啦，要重起啦，有啲嘢要剝冧咗，重新整過啦，係啦。咁你做親呢啲，肯定就係超支啦。咁、超支嗰個款項緊邊個承擔呢？咁、正常嚟講就梗係起錯嘢嗰個人做翻噶嘛。咁、但係而家咧，譬如以呢一個沙中線為例咧，似乎好多裏面嘅嗰個超支嘅嗰個要承擔嗰個款項咧。有啲咧就唔知點解由港鐵又要自己孭翻啦，有啲又直頭話唔緊要上立法會再攞啦咁樣，咁你呢個講嚟講去就拗曬頭，喂，你明明開頭報俾我條數係咁，然後你自己起錯嘢，咁跟住而家就有屎要執啦，即係係嘛，咁執屎嗰個咧就係我要出錢起，我要俾翻錢你走嚟起喎，仲要，咁你咪即係又多咗生意？即係我啲拗曬頭啊，用呢種方式原來係可以賺多啲錢，而唔係。蝕本嘅，即係你唔需要為你嘅錯誤負責，反而因為你嘅錯誤而增加收益。係啊，咁如果係咁，如果我係第二間公司，我見到哇正，原來係咁，咁我就以後我就識投標啦，我就投一個好賤、根本不可能完成工程嘅價，然後仲要中飽私囊，仲要做錯嘢，咁跟住最後咧就攤大手晚，嗱而家就係咁啦。 你 唔明俾啊？ 係啊，Daniel， 而家仲有第三種做法。 仲有咩新招？ 即係除咗係拗多嚿錢又賺啦，同埋啱啱講嗰啲咧，其實第三種做法就係降低嗰個建築要求，即係嗰個工程嘅要求。即係例如沙中線嗰個例子咧，就係話佢沉降啊嘛，俾人發現係啦，即係有一啲可能。小型工程的承辦商就自己爆料，就爆佢沉降， 二判三判嗰啲， 因為嗰啲工程的資訊很多時係極度封閉嘅，無論啲合約啊各方面都係，咁啊爆出嚟，喂佢沉降緊喎，咁樣係啦，咁然之後咧，佢個做法咧就唔係話再拗嚿錢啦，而係放寬嗰個沉降嗰個標準啊，即係啊本身。你咁樣沉降已經為即係超過個安全嘅基數 啦。Let's say 啦，我虛數啦。譬如 Let's say 你沉降兩尺多過兩尺咧，就叫做唔得啦，要再起過噶啦。 咁而家就可以放寬佢啊，到四尺多啲都冇問題嘅。 沉降四尺都叫安全啦，咁 OK 啦，有你啦咁樣。 係啦，放寬本身而家嗰個安工程安全嘅程度，去避免超支。 係 啦。 咁呢個係好誇張嘅，我自己覺得係，即係你係完全係削足適理咯，即係明明唔應該發生嘅嘢發生咗，然之後咧就再攞本身嗰、那個即係安全嘅係數去補鑊，係啦，即係你係犧牲緊大家 嘅公共 安全嘅問題， 犧牲市民嘅利益啦。 雖然成日講話香港嗰個工程嗰個安全嘅係數高啦，咁但係你係降緊噶嘛，咁而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就是現在沙中線承包的、工程公司呢，其實有一間、叫禮頓啦，是是是和、叫 John Holland 的澳洲公司啦，是啦，即是澳洲最大的一間工程公司。其實這間公司在幾年前呢已經被一間中國的、即國企叫中交建買了。 剛才 中國港灣就是中交建的子公司啦，是啦，即全部是有一個裙帶關係， 又是你， 又是你，是啦，又是的，即你最尾兜回嚟咧，全部都是 嚇，來來去都 係拼得埋嘅，係啦。咁而嗰時就禮頓就成日俾即人話係梁振英時代接到好多啲好熟嘅 project 嘅一間公司啦，而禮頓就係以前、之後就買咗。UGL 啦、，UGL 咧 就 是 錢俾梁振英嗰間， 就是、梁振英嗰間啦。其實就係好多一啲你即係連得埋，但係其實你外邊嘅人又唔知喺度搞緊咩嘅一啲狀態嚟。 哇！呢真係一帶一路即係一路俾啦，一路都有錢收， 帶俾你即係5000萬咁樣 咯。係咯，哇！好正喎、啊，即係如果做梁振英就爽啦， 一送一路， 真係。但係當然啦，大家知道最後承受傷害嘅就係成個社會啦，即係冇點解，即係你諗唔明點解，即係有啲人就啊唔緊要啦，港鐵自己食翻條數。其實呢個都係唔 make sense， 因為港鐵有一半都係香港政府擁有，其實嗰個係公帑嚟嘅嚇。咁同埋即係你港鐵應間就話哦係啊，我蝕咗錢，咁所以又要加價咯。咁即係講嚟講去，其實受害嘅就係市民。即係究竟有冇一個辦法可以捉翻嗰啲犯錯嘅人去承擔個責任咧？咁喺而家嘅呢個咁嘅。嘅嗰個程序嘅展開出嚟，俾我哋見到咧，就幾乎係冇啊，因為去到即係 right here right now， 啱啱呢個中國港灣同埋中國建築都係可以繼續接到一啲政府嘅工程，亦都唔需要經過任何嘅關卡，唔需要經過審批就已經代代平安啲錢啊。之後我哋仲未知道啊，可能1.9億應間又話未埋數喎，係嘛？整多2-3千萬嚟使啦，即係呢啲點搞咧？ 其實係咯，其實講起即係我覺得呢啲咁嘅。你工程上的咁樣呢啲 malpractice 咧，其實係好似好難去難，即係好似一種腫瘤咁樣，即係咧佢首先即係香港佢你對佢啲超支啊或者唔合規格嘅建築過程，你嗰個成分比較低啦。咁其實已經係好即係好接受唔到。咁但係譬如好似頭先咪講話世界銀行 ban 咗佢 ，ban 咗佢八年嗰個咧，即係其實你見到佢可能八年已經好似哇好重嘅一個懲罰啦。咁但係其實佢同時都去緊其他國家度攞其他生意嘅，即係同期咯。咁同埋佢即係 ban 咗八年之後咧，跟住啱啱即係佢 ban 到2017年嘛，跟住2019年咧，而家中國港灣又被發現咧，就係佢喺菲律賓一個。機場嘅即係又要填海嘅機場工程度，跟住又玩呢個公私營合營咁樣，咁所以其實你見到嗰個罰則咧，其實好似係對佢嚟講冇乜， 即係收不著癢處， 係咯係咯， 咬唔到佢。 同埋咧，其實你對一間公司追求盈利或者即係你要平均本身你嘅工程嘅項目咧，其實你係一路都要起噶嘛。係啦，即係例如我喺呢個國家唔起咧，咁我都要揾另外啲國家拗嚟起嘅，係啦。咁而如果個個國家唔起咧，佢都要揾地方繼續起噶嘛。即係一係就喺本地啦，係啦。咁而我覺得喺整理呢一個資料或者整理完成個中國港灣喺全球裏邊一啲實踐咧，其實你會發現啱啱我哋講到話有小金庫呢樣嘢啊嘛，即係例如獎券基金就係林鄭嘅小金庫，但係其實。如果你放在一帶一路嚟講咧，其實香港咧本身就是成個中國的小金庫，或者中資的小金庫 咧。好似好犀利喎咁嘅講法。 因為其實你想下，其實如果佢全球嗰啲工程都俾人咁樣 bad list， 一個一個咁越嚟越少咧，咁佢一定要一路拗噶嘛，係嘛？咁如果佢其他一啲有主權可以審議到你或者爆到你，直情係可能禁止你入嚟嘅。國家已經唔俾佢起咧， 譬如孟加拉 咁，佢作為一間公司，佢要一路持續咁起，咁佢一定要揾一啲可以繼續一帶一路 繼續俾佢露， 可以露到噶嘛？咁你喺香港，你諗下林鄭月娥敢唔敢唔即係即係可能係直情禁咗一間中資嘅工程公司唔俾佢起啊？我就覺得佢唔敢咯。 好嘅。 咁而甚至其實而家你今次直接批標，其實嗰個含義就係話，其實佢係喺佢自己係一個權力嘅，即係例如佢係有一即係你係好難。即係你敢唔敢唔批標俾一間中資公司咯？係啊，咁其實係就好明顯，即係例如會唔會例如我哋見到成個一帶一路裏邊嗰啲中資嘅即係公司啦，即係而家我哋講緊中國港灣啦，尤其係啦，佢嗰種拗工程嘅手法手段，其實喺香港係會一路咁樣做咧，即係甚至佢其實當全球都起唔到啦，喺香港佢。更加係佢即係，如果佢作為一個小金庫，佢係咪會拗得更多咧？咁樣係啦，即係而家我哋講緊，其實越嚟越多呢啲唔知點解要起嘅工程啊嘛，即係例如明日大嶼啦，即係無端端起個咁巨型嘅人工島啦，係啦，呢啲人工島佢起出嚟嘅工程技術，佢個規格，邊啲公司最尾係會接呢啲標咧？係啦，咁喺成個中國港灣，我覺得。你睇完成個一帶一路嘅佈局，或者佢裏面好多相關新聞咧，係一個好重大嘅啟示。即究竟香港啲錢其實最尾會抓咗去邊？係啦，佢係咪都係一個成個即係可能中資企業嘅一個小金庫咯？ 我就即係覺得一路咁樣睇落嚟咧，就好灰暗嘅，因為以前咧，我哋早幾年咧，仲有一個叫梁振英，咁梁振英至少都收咗5000萬先，即係佢至少佢有得收嘛，你明唔明？即係你要賄賂佢，好啦，俾錢你，咁你啊俾傻我嚇，咁呢個就即係所謂走出去嘅模式啦，係嘛？咁即係而家去到林鄭咧，坦白講啦，我覺得佢應該收唔到錢嘅，即係佢應該會用，即係梁振英就係、是、哦，我謀取私利，咁佢就可能就有啲好處啊，唔知點樣啦嚇，即係話疑似係咁啦嚇。咁但係林鄭咧，我覺得分分鐘就係、是、你都唔使俾錢佢啦，你話俾佢聽，嗱而家國家上嚟。咁佢係點啊？佢即刻就中門大喊，好，我即刻諗辦法幫你嚇、啊，就總之強起曬佢嚇，唔使俾錢我嘅嚇、啊，最緊要你中意我，即係佢將呢一種向中國企業完全打開佢嘅即係嗰啲叫咩工程嘅利益咧，視為一種政績 啊，同埋佢視為好朋友啦，啱啦，好朋友， 佢視為一種政績，佢覺得啊呢個係取悦呢個中共政權嘅一個方法。咁呢個就更加可怕，即係我覺得你連哇咁樣中國海灣連嗰5000萬都慳翻嚟真係，咁但係嗱呢個都唔不得止喎。如果我哋真係將香港睇成係中國走出去嘅一個實驗場地咧，其實呢個分分鐘亦都係中國政府對於全世界嘅佈局嘅一個想法，就係佢開頭咧可能就真係想一帶一路，即係可能就塞錢俾你，然後你就可以俾個工程佢。但如果他對某一個社會的控制的程度夠咧，即係好似香港咁，即係佢完全掌握嗰個香港政府的運作咧，咁其實佢到時連嗰幾千萬佢都慳埋啦，嚇！即係佢又係去到一啲所謂南半球國家，咁佢就敲下門就話：嗱，你而家嚇聽話，我而家就俾翻你幾多工程你，你開門俾我入嚟咁樣，即係呢啲係好可怕嘅。其實我即係記得同阿劍青，即係早幾年就已經聽到，即係唔係早幾年咧，可能2010度左右已經聽過，即係所謂香港作為即係中國企業嘅練兵場。咁最初咧就我記得有社會上聽到呢個講法咧，就係一種 wishful thinking， 一種良好意願，就話啊太好啦，中國嘅企業喺大陸咧就即係貪污啊、行騙啊，即係唔啱規矩呢啲就所在多有，但係唔緊要，由今天起佢哋嚟到香港呢個法治之都。於是咧，佢哋就學習點樣喺香港呢個法治之都符合我哋嘅社會條件同埋呢個法治嘅要求咧，就成為一個好嘅企業，然後走出世界，然後就喺呢個世界嗰度咧就符合世界各地嘅法治嘅要求啦咁樣。啊，咁今日睇嚟咧就成件事係調轉嘅。原來佢嘅所謂即係練兵場咧，就係練到你香港變成一個貪污腐敗之都。咁其實佢咧就可以繼續將佢喺大陸貪污腐敗嘅做法咧，就應用喺香港。而呢樣嘢似乎亦都喺一帶一路度體現啦。就係佢冇興趣去令到全世界都即係冇興趣去符合世界各地嘅法治同埋各種嘅工程嘅要求。佢只係用佢嘅方法去改變世界各地 的工程和一些發者要求去符合自己的利益。 嗯， 這個真的很可怕。 因為昨天就看了新聞，就是說香港那個全球那個經濟自由度呢就跌了1名了樣。但是其實你看回這些新聞呢，我覺得你即係跌一名真係沽名釣譽嘅，即係你其實已經發展到咁樣嘅狀態。香港係有個角色喺度嘅，你借緊錢俾人貪污嘅，即係借緊錢有人俾人賄賂啊，係啦。咁其實呢個經濟自由度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參考點就係你嗰個腐敗嘅程度啊嘛。咁你見到香港其實依個真係好金玉其外，即係你外邊又好似得啊低税制啊，經濟好自由，但係其實裏邊咧好多經濟嘅限制啦。即係可能很多經濟、好多各行各業的代表權又受限啦，係啦，即係各方面，即係依一啲咧，其實根本香港就不值依個蘇哥經濟自由度咁高嘅。即係如果你看到依啲現實的面啦，係啊， 係呢個就即係所謂自由市場嗰個問題啦。即係當然我哋都唔係話好支持呢個排名，但係呢個排名都跌啦。咁即係話以前香港所有的一啲門面功夫咧。而家都企唔住，嚇、啊！即係好似話啊，我哋 open tendering， 咁你想中意做，你咪入標咯，嚇、啊！我哋咪公平公正咁樣揀人咯，嚇、啊！而家呢啲都好似係蕩然無存咁樣，嚇、啊！即係所以舊年年尾呢個穆迪對於香港政府嘅評，對於香港信貸嘅評級就下降啦。咁啊，但係另外一個註腳好有趣喎，香港嘅評級之所以能夠維持咧，其實就維持喺呢個水平咧，都唔係因為香港政府，因為香港嘅公民社會啊。只要香港繼續有示威遊行咧，咁香港嘅信譽評級咧就可以維持啦。 咁啊，而家香港一個普通嘅民間團體組織要註冊一個銀行户口有幾困難？ 係 即係而家例如話申請做社團係啦，要去即係警務處做社團註冊，全部俾人卡住。他又怕你可能註冊跟住又去投票啊乜乜乜乜，跟住令到本身你嗰、那個即係可能自己建立一個即係例如呢啲公司純粹做一個普通生意，我連一個銀行户口都冇，我點做呢？講咩經濟自由呢？即係你即係可能而家中資就好有自由啦，我直接就可以攞到個標，咁我中意點都得啦咁樣。咁但係大部分嘅人喺香港去生活、去營商、去純粹做一啲營運咧。其實是已經越嚟越多掣肘咯，其實中國港灣呢件事咧，其實佢折射咗可以好多呢啲面嘅，即係除咗係即係裏邊佢嗰種一帶一路嘅手段啦，係啦，以至於例如我哋講緊成個香港本身而家嗰個整體嘅問題，係啦，其實係好大嘅啟示咯。 我諗即係香港睇呢、這個，即係中國港灣呢件事，真係令到我哋。即係感慨良多，即係你見到喂一間咁劣跡斑斑嘅公司，點解喺香港咁轉眼就攞到咁多工程？即係呢個已經係說不過去嚇。咁啊亦都即係多謝即係研究員努力啦，就話原來全世界咁多呢啲例子係可以揾到出嚟。我諗相信呢個都會係未來研究嘅一個好重要嘅方向，就係因為中國已經走出全世界啦嚇。咁佢嘅劣行咧，亦都唔係淨係。在我們身邊發生，原來在全世界都發生，這個都是另一個國際線的一個方向，我相信就是在國際上我們看到，喂大佬，原來你真的這麼不行，我們有沒有辦法去聯合世界各國的一些地方去做一些一致的行動，去限制和去懲罰這些這樣的劣行呢？這樣那今天就的時間到這裡差不多了，下一個星期回來再跟大家敢怒敢言。最後不好意思提一提各位，最重要就是我們都有很多不同的團體需要各位觀眾的支持，包括城寨這個咁好的平台啦，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支持的就可以透過 FVS 轉數快，我們的號碼是262-9640 262-9640。另外一方面都要跟大家提一下，本土研究社都長期 open 給大家支持我們，養起我們的研究員，養起我們更多有高質的研究，亦都繼續在公民社會努力。大家有興趣支持我們的都可以上回我們的 Facebook 或者我們的網頁去找回支持我們的方法。今集的時間到這裡，就會